政变了。 叶利钦多次先发制人，关键时刻是谁充当了叶利钦的内线？ 这个人心眼儿多得很，一点都不傻。 强力反击随时爆发，事件的转折点到底发生在何时何处？ 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一切皆有可能。 叶利钦被困白宫，僵局之下他做了怎样的判断？档案全程揭秘，苏联解体819事件内幕终极。 1991年8月19日清晨，天刚微微亮，莫斯科的郊外阿尔汉戈尔斯克乡间别墅的小屋里，一个壮硕的男子睡得正香，突然一位美丽的少妇闯了进来：“爸爸，快起床，政变了。”乱弹琴，满头白发的男子嘟嘟囔囔地睁开眼，一脸的迷惑。旁边的少妇赶紧把他拉起来，对他说：“真的，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还有亚佐夫他们已经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了。”听到这几个名字，男子一下就醒了。你说什么？这可是非法的。闯进小屋的少妇名叫塔季扬娜，而被他拽起来的男子就是塔季扬娜的父亲，时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此前一天，1991年的8月18日，叶利钦深夜才从哈萨克斯坦回到莫斯科。由于太晚了，他连城都没进，急匆匆的就赶往了自己的乡间别墅。几杯伏特加下肚，把自己喝高了之后就睡着了。能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叶利钦飞往阿拉木图，在未曾通报苏联总统的情况下，直接和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进行谈判，讨论分立问题。当时旨在承认各加盟共和国主权独立，组建新苏联的新联盟条约已经确定要在8月20日签署。但叶利钦知道，这事儿根本就没有经过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变数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就拿这次去哈萨克来说，叶利钦本来是想趁着戈尔巴乔夫在度假，私下里搞点小动作，联合个伙伴，然后再搞点利益。但不知为什么，对此纳扎尔巴耶夫却很不感冒。不感兴趣就算了，叶利钦本来打算是快去快回，可没想到哈萨克突然摆出了一副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的架势，临时增加了很多招待项目。美酒佳人，这是叶利钦一向招架不住的，以至于他返程的日期一拖再拖，直到他的线人通报说纳扎尔巴耶夫一直跟戈尔巴乔夫有着电话联络，这下叶利钦急了。于是他匆匆忙忙赶回莫斯科，心神不安。还有一天就要签约了，但大家好像都没闲着。叶利钦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可能会有事情发生，没成想真出事了。 为了挽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实质性分裂，1989年8月19日由时任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八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权力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接管。从当日凌晨四时起，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为期6个月。清晨，相关部队进驻莫斯科维持治安。这就是震惊世界的819事件。 突如其来的紧急状态搞得叶利钦一时间手足无措，他想联系戈尔巴乔夫， 可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被滞留在弗罗斯总统别墅，电话根本就打不进去。叶利钦的汗当时就下来了，他心里清楚，如果紧急状态得以生效实行，作为俄联邦独立的炮制者和新联盟条约的实际操控者，他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在苏联政坛上，叶利钦一向自诩为民主纲领派，主张激进式改革，实行多党制政体，经济私有化和亲西方外交。为了表明反共立场，1990年7月，在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公开退党。1990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首任俄联邦共和国总统。当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就通过了俄罗斯主权宣言，宣布在俄联邦范围内，联邦法律高于一切。从此，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开始了主权大宣誓，纷纷宣称，在本共和国内，本国法律高于一切。苏联宪法就此一文不值。1991年5月，在初步制定新联盟条约的9+1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一度坚持苏联的名称不能改，但这一动议马上遭到了俄联邦代表的极力反对，而这一行为的幕后推手正是叶利钦。 按照苏联宪法的规定，即使新联盟条约的文本已经议定，也要等到9月份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通过之后才能够生效。但是叶利钦步步紧逼戈尔巴乔夫，非要在8月20日签署，这才催生了819的紧急状态。而此刻容易妥协的戈尔巴乔夫找不到了，叶利钦该怎么办呢？打电话托人。 Мы жили рядом, в Архангельском, он же испугался, он, я когда в 7 часов забежал к нему, он сидит растерянный, такой грязный, небритый, говорит, все, говорит, вот Крючков, говорит, теперь придет, говорит, арестует. Вот я ему говорю, арестует так арестует, пока не арестовал, давайте, надо воевать, драться буде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代理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的采访录音。一直以来，叶利钦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都是膀大腰圆、横眉立目，像一头大熊一样，十分的强势。要不是身边的人爆料，我们很难想象，当天，他竟然是这副模样。叶利钦几乎把他认识的所有人的电话都打了个遍，他的一些重要幕僚，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哈斯布拉托夫，还有俄联邦政府总理希拉耶夫，以及总统国务秘书布尔布里斯等等，都赶到了别墅木屋。一干人等就着伏特加开始心神不宁地商量起应对的办法。叶利钦惊吓成这个样子不是杞人忧天，当时整个别墅都被克格勃特工包围了，只要一声令下，叶利钦和他的整个班底一个都甭想跑。可事实是，不但没有人被逮捕，就连别墅的对外通讯都没有被切断，这是为什么呢？这事儿后来叶利钦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而研究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原本就没有制定过推翻合法的苏联总统和刚刚产生的俄罗斯联邦民选总统的目标，他们还是寄希望于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而这一念之差就给了叶利钦翻盘的机会。从叶利钦的乡间别墅，一份份措辞夸张、态度强硬、极具颠覆性的文告被传真出去，我们来看其中的一份，标题：国家正在遭受死亡的威胁。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国家不是苏联，而是俄联邦。共产党犯罪集团实施了国家政变，使国家暴力横行，陷入非法状态。我们号召所有俄罗斯公民开始无限期政治罢工，不屈从于任何篡权者的指令，积极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军事法西斯制度。 叶利钦所强调的非法指的是紧急状态并没有得到苏联总统的授权，但是新联盟条约瓦解国家，这本身就违反苏联宪法的实质，却只字未提。此外，在文告的下方还有三行标语：如果你不反对国家的敌人，那么你就是背叛自由、背叛俄罗斯、背叛自己。这无疑是一种公开的煽动。眼见着别墅外面的克格勃没有什么举动，叶利钦于是派政府总理希拉耶夫去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大厦打探虚实，说白了就是派他去趟一趟地雷阵。而当希拉耶夫从那里把电话打回来，叶利钦决定走去白宫。 紧急状态推进遇到阻碍，全苏联各级党委收到通知，但行动为何迟迟无法展开？ 大家也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呢？ 叶利钦准备最后一搏，跳上坦克之前，他和军人说了些什么？档案正在揭秘。紧急状态推进遇到阻碍，全苏联各级党委收到通知，但行动为何迟迟无法展开？ 大家也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呢？ 叶利钦准备最后一搏，跳上坦克之前，他和军人说了些什么？档案正在揭秘。 俄联邦议会大厦，别称白宫，昔日它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所在地。1991年的8月19日上午，叶利钦及其幕僚来到这里的时候，楼内楼外已经有不少人了。叶利钦进入大楼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命令，组建俄联邦国防部，并且就在白宫设立自卫指挥所，召集总统卫队四处联络。请注意，这里和叶利钦别墅里发生的一样，所有的通讯手段正常无阻。与激进民主派快速而大胆的行动相比，紧急状态委员会这边一切都是显得那么迟缓和无序。1991年8月19日上午10点，委员会的成员汇集到克里姆林宫研究当前的形势，一切都显得挺稳定的。那么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苏共中央书记舍宁主持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向各加盟共和国还有各地的党组织发去了密码电报，编号密电215。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区、边疆州区党组织第一书记，也实行紧急状态，请配合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由共产党员参加的措施，实际活动请遵循苏联宪法执行，有关中央全体会议及其他措施另行通知。1991年8月19日经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通过，根据舍宁同志指示，已转中央书记处各党委会议，1991年8月19日10时30分一事十分。密电发出，要求一昼夜之内回复。事后的档案证明，各地的苏共组织回复的很多，大部分都表示坚决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但同时大家也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呢？紧急状态委员会、苏共中央似乎都没有进一步的想法，大家就准备耗到12点，然后召开一个实行紧急状态的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但很快计划就被打乱了，叶利钦先发制人。 1991年8月19日上午11点46分，叶利钦在白宫率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指责紧急状态命令清楚地显示出某些野蛮家伙的企图，将国家拖入无法无序的混乱。中午12点15分，叶利钦走出白宫，登上了在建筑周边设防的图曼装甲师第110号坦克。 Какими причинами не оправдывалось это отстранение?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с правым реакционным анти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м переворотом. Все это заставляет нас объявить незаконным пришедшей к власти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й комитет. 当叶利钦跳上坦克车的画面通过电视向全世界播出的时候，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今天有很多的历史学家披露，其实当时叶利钦已经喝多了，当他听说外面的士兵群龙无首，就借着酒劲儿爬上了坦克车。不过很多当时在场的人可以证明，在爬之前叶利钦非常的担心，他问过坦克手，我可以上去吧，你不会搞我吧？ я говорю,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ак туда? Этого нельзя делать. Почему? Ну мы же с вами не знаем, кто сидит на здании слева, кто справа. Мы даже не знаем, что задумано вот в этой акции, значит, общения танкистов с населением.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 приманка? Нет, я иду.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俄联邦总统国务委员会秘书布尔布利斯的一段采访录音。这个人有着叶利钦的灰衣主教之称，很快他就为这条新闻琢磨出了一个标题，俄罗斯首位民选总统站在武力和威权的象征上振臂高呼。这样的画面加上那样的诠释，其对军心之动摇、民心之蛊惑可想而知。其实看上去照片上是人山人海，可实际上当时周围大多是记者，真正的群众很少。如果部队能够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的话，这一切可能就结束了。可是紧急状态委员会不但没有给出任何的指令，反而却自乱了阵脚。由于状况突变，原定于在正午12点于克里姆林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取消，这让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有些成员出现了六神无主的状态。代总统亚纳耶夫大喊大叫，我会被枪毙的。时任政府总理帕夫洛夫紧急召见内阁成员听取意见，意见不是很好，20名内阁成员中同意支持紧急状态的只有五个人，这让帕夫洛夫有点揪心，因为他是在紧急状态令上签字的三个人之一。会后帕夫洛夫由于突发高血压被紧急送往医院，没想到这次会议竟然成了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政府会议。因为按照计划，帕夫罗夫应该在下午的时候跟叶利钦会面，就局势进行协商。本来所有的人都对于这次会面抱着不小的希望，可是帕夫罗夫这一病就把谈判的门也给关死了。 谣言开始在莫斯科传播，有人说部分军队开始倒戈转向支持叶利钦，也有人说军队会在下午四点攻打白宫，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在白宫周围设置路障，并试图拦截正常调度的坦克和军车。骚动期间，有些官兵遭受了辱骂甚至殴打，但军队仍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没有采取任何强力措施。1991年8月19日下午5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所有人都注意到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以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缺席，这就让发布会显得很没有底气。作为发布会的主持人，代总统亚纳耶夫回答问题的水平令人失望，内容空洞，显得毫无自信。媒体纷纷抓住炒作的细节，使他一直在试图克制但却已经无法自控颤抖的手。 当时有记者问道，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这是在发动一场政变吗？本来这是一个很好驳斥的问题，但是亚纳耶夫的回答却是，政变一般不都是发生在晚上吗？这样的发布会和中午叶利钦登上坦克的镜头相比，用当时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的话讲，怎么能够赢得民众的信任呢？ 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一片混乱，公开出版的报纸怎么也会唱起了反调。 同志们，我们走的路对吗？ 一夜之间局势骤变，军队怎会突然群龙无首？档案正在揭秘， 效果微弱，甚至可以说是有些适得其反的新闻发布会，让1991年8月19日的政治天平开始导向了对紧急状态委员会不利的一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表示，将召开非常会议，批准国家的个别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只不过时间定在8月26日，也就是一周之后。这样的表态耐人寻味，时间不等人，紧急状态委员会又发布了两道命令，一是这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总统关于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令，任命莫斯科军区司令加里宁上将为莫斯科市卫戍司令，在必要时采取维持紧急状态的措施。另一份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二号令，关于出版中央及莫斯科市级及州级报刊的决议，其中规定暂时限制社会出版物只允许下列报纸出版：劳动报、工人论坛报、消息报、真理报、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农村生活报。同时若干一贯之反政府立场的出版物被勒令停刊停印，这是一个早就该实施的举措。六年以来，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当中片面地强调民主化和公开性，使得舆论阵地几乎丧失殆尽。苏共的党报党刊在国家出版物当中的比例只占 1.5%， 而即便是党报党刊在意识形态长期混乱的情况下，也会发出不和谐的声音。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最后的纠缠，眼睛才开始流汗，我忽然明白分手需要有一把雨伞，眼看你的背影化作一片云，整个世界永远也晒不干，走过万水千山，熬过这个夜晚，以后再没有受不了的伤。不怕你不爱我，只要来世的路上不寂寞，还要什么？ 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这样的内容明显是在嘲讽苏共还有紧急状态委员会。难以想象这样的报纸居然还能够印刷出版，而不难想象的是，当群众接受到这样的信息，他们会作何反应。 1991年8月20日清晨，一夜醒来，莫斯科的跑马广场已经是另一番景象。50,000群众聚集在白宫前，组成人墙，声言要捍卫国家，捍卫民主。但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一天原本是预定要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这一天国家原本是已经不复存在的。 由于8月20日出现的新变化，让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会议开得非常慌乱。当时主持会议的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做了发言，主旨就是我们必须采取迅速而具体的措施改善人们的生活，人民才会相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顺着这个思路，很多不合时宜的问题都被拿到会上去讨论，比如降低儿童食品价格的问题，及时组织庄稼秋收等等。期间还产生了很多的争执，因为当时苏联的经济情况确实是太差了。拉拉杂杂说了半天才谈到正题。中午时分，紧急状态委员会做出决定，攻占白宫，拘禁叶利钦。但是这就如同那个克格勃的大名单一样，仅仅是一个方案，没有形成命令。就是这个方案以口头通知的方式传达下去的时候，叶利钦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通报，因为他在苏联军中有内线。这个内线就是他，时任苏军空降兵司令帕维尔·格拉乔夫中将。格拉乔夫是在8月19日奉时任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的命令，率106空降师挺进莫斯科的。他向首长承诺保证完成任务，之后这一路上他就电话打个不停，这边是接收上级的指令，那边翻手就汇报给了叶利钦。这张照片拍摄于1992年，由于在819事件中通风报信并拒绝攻打俄联邦苏维埃大厦有功，格拉乔夫被叶利钦任命为俄联邦的首任国防部长。这个人心眼儿多得很，一点都不傻。在8月19号这一天，他联络过所有的军区首长，他观察了整个事件的风向。在确认过时任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上将、时任海军司令切尔纳温元帅都不同意武力解决方案，支持的只有陆军司令瓦伦尼科夫大将，而他的人却在基辅这些消息以后，格拉乔夫才最终决定投靠叶利钦。这就是军事上的骑墙派，所有的判断都取决于哪边的实力强，拳头硬。就在格拉乔夫做出抉择的同一天，还有一个人也表了态，谁呢？就为了戈尔巴乔夫。 接连发出明确表态，戈尔巴乔夫自称被软禁，他怎么判断局势发展？ 真正有用的信息来自于这个 强力打击方案已经出炉，生死关头叶利钦又何去何从，档案正在揭秘。 1991年8月18日，试图阻止新联盟条约签字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出代表团前往克里米亚弗罗斯总统别墅，与正在度假当中的戈尔巴乔夫进行长谈，要求他下令实施紧急状态，或者就地辞职向副总统交权。戈尔巴乔夫通通拒绝了。于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代表团把他软禁在别墅中，切断了一切对外联络。而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说法则是戈尔巴乔夫是自愿滞留以观察事态，双方各执一词，至今都没有定案。但是其中有一个细节，代表团走的时候是被戈尔巴乔夫送出来的，而且大家还亲切地握了手。 估计在送代表团下楼的这一路上，戈尔巴乔夫的心里都在算计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据看守他的克格勃特工报告，当天晚上戈尔巴乔夫跟家里人一块儿吃了晚饭，还喝了点葡萄酒，之后呢他在别墅里看了一场惊险电影，没有情绪失控，一切正常。而不正常的就是8月19日，在目前公布的所有档案当中都没有戈尔巴乔夫在这一天的活动报告。苏联总统好像一下子就变成了透明人，直到8月20日，戈尔巴乔夫现身了。这段画面是1991年8月27日苏联国家电视台播放的一段录像，从画面的质量来看，应该是用家用摄像机拍摄的。您可能也注意到了，拍摄的时间是1991年8月20日凌晨的2点35分。不睡觉拍的哪门子录像呢？再说他当时不是正在被软禁着呢吗？拍了录像又如何传递出去呢？唯一可以解释通的理由就是他在为日后的表态留存证据。证据一共有两种，视频加白纸黑字。我们无法确认这两样证据谁先谁后，总之戈尔巴乔夫的态度算是明确无误了。这里有一份1991年8月20日戈尔巴乔夫对助理口授的四点声明，这上面呢还有他的亲笔批示。开头手写的内容是：承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声明一，亚纳耶夫借口我生病不能履行职责而担任起总统的责任，这是企图欺骗人民，因而只能称之为政变。二，这意味着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行动都是非法的，没有法律效力，无论总统还是人民代表大会都没有授予亚纳耶夫这种权利。三，请向卢基扬诺夫同志转达我的要求，紧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考虑已发生的局势，因为他们，只有他们在考虑局势后才有权决定政府应采取的措施以及付诸实施的手段。四，我要求立即终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直到上面所述的决定由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做出之时。接下来的这段印刷体大意是说，如果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局势会进一步恶化，中央及各加盟共和国所做的努力都会被践踏等等。再往下就是亲笔签名了，苏联总统米戈尔巴乔夫于克里米亚1991年8月20日，以总统的名义签发声明，实际上就是在国家层面宣布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死刑，而且也摆明了自己的态度。可是还是那个疑问，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是凭什么就敢做出这样的判断呢？需要说明的是，接下来的情节没有官方记录，而是来自于若干人散乱的回忆。表面平静的戈尔巴乔夫其实早已是心急如焚，通过电视他看到了叶利钦爬上坦克车，他也看到了紧急状态委员会那场糟糕的新闻发布，但是他知道这些都只是表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真正有用的信息来自于这个一台老式的晶体管收音机，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女婿和个人助理从别墅服务员的储藏间里翻腾出来的。一帮人躲在餐厅里，就是用这台老式设备，居然收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德国自由之声还有美国之音这些境外媒体 对于819事件的全方位报道，以及西方国家对此事的态度。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梳理，戈尔巴乔夫的心里有底了。顺便提一句，当戈尔巴乔夫和亲信们忙着钻研广播的时候，他最宠爱的外孙女安娜正在阳台玩耍。老爷请他帮个忙，让他看着点那些来盯防的特工。很多人都根据形势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但是紧急状态委员会这边仍然是一贯的犹豫不决。攻打白宫的武力解决方案已经艰难出台，但是这个方案怎么看都有点想当然。进攻预定在8月21日的凌晨3点展开，军力部署分为四层，打头阵的是空降兵，其后是内务部的信号旗特种小组。如果两波冲击仍解决不了问题，则出动隶属于克格勃、配备有特种武器的阿尔法部队，最外围则有坦克师和摩普师担任警戒。方案很细，但有这么一个情况，格拉乔夫率领的空降兵肯定是不干的，阿尔法特种部队呢也已经出现了动摇，那么剩下的部队即便是开打，他们首先要面对的也不是叶利钦的武装力量，而是好几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一晚戴总统亚纳耶夫六神无主，他不停地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克格勃主席之间穿梭，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要是死一个人我也没法活了。在白宫里面同样有人喊出没法活了，那个人就是时任俄罗斯政府总理希拉耶夫。当得知军队有可能于凌晨三点进攻的消息后，当时很多人的精神都崩溃了，看着眼前由沙发堆筑起来的简陋掩体和用来灭火的消防水带，希拉耶夫对着叶利钦绝望地喊道，今天晚上我们都活不了了。对了，后面还有一句，让他们占领空楼吧，我回家了。据说这句话把叶利钦的脸都给气白了，他何尝不知道一旦楼外的正规军动手，他们所有人都得死，而且会死得很难看。两天来他们就靠着几片黑面包还有矿泉水死扛在这座楼里，难道他们所有的人就会这样迎来生命的终结吗？最终叶利钦还是动摇了。1991年8月21日凌晨，在贴身警卫的强烈建议下，叶利钦转移到了白宫的地下室里，并且留下了这样的照片。看得出来当时还有记者在跟着叶利钦进行采访，可是从叶利钦的表情上可以判断得出来，他已经无心再跟媒体废话了，这个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儿。警卫告诉叶利钦，距离白宫不远就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而且他们已经跟美国大使马特洛克打好招呼了，只要能钻过外面的军车防线就能够闯进大使馆。叶利钦考虑了良久，最后说道，不，我哪儿都不去。叶利钦的斩钉截铁让身边的武装卫队敬佩不已。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当时叶利钦心里明白得很，留下来血战到底是赌命，往外闯直面坦克车那更是赌命，所以还不如留下来呢，或许能够死里逃生呢。 Войскам КГБ СССР,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м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СФСР, впредь до особого моего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оставаться в местах постоянной дислокации. Выдвинутым частям 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 вернуться в места постоянной дислокации.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叶利钦的助手布尔布里斯从白宫的地下室发出的喊话。要是搁平常，这种口吻会显得非常的无厘头， 为什么呢？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政府官员有什么权利对苏联军队下命令呢？但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一切皆有可能。 从大楼里传出的喊话回荡在跑马广场的上空，时间跨入了1991年8月21日的凌晨。武力解决的方案依然没有转化成命令。与此同时，有各个反对派组织纠集过来的队伍在紧张地做着准备，试图顽抗。突然，布防在白宫外围的坦克军车出现了移动的迹象。绝密通话记录曝光，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到底说了什么？ 电话的另一端可能已经是泪飞顿作了，倾盆雨了。 流血事件不幸发生，那一夜莫斯科到底发生了什么？ 完全是正当防卫。 苏联的紧急状态最终失败，美国为何早已料到如此结局？ 你知道猫是如何折磨它抓住的老鼠？ 苏联解体留给后人多少思考和启示？档案全程揭秘苏联解体819事件内幕。下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感慨，他眼泪就快来。说话你自由自在，是他最大悲哀。他不给你机会等待，他只会强迫你明白，不适合就分开是常态。怎么被出卖，还在拴着线，他什么在精通爱情道理的无赖，这种人可爱也爱不来，他让你痛得快，离别宣言比秀爱还要精彩，爱上这分手的天才，是好是坏。决定直到现在能让你笑开怀，他怀疑你的未来会没有他存在，因为开始爱到腐坏，你早晚会把他甩开，他先走怕完了离不开。怎么被出卖，还在拴着线，他什么在精通爱情道理的无赖，这种人可爱也爱不来，他让你痛得快，离别宣言比秀爱还要精彩，爱上这分手的天才，是好是坏。是很幸福，去得很舒服，你竟然比谁都想得开，那贴心的铺排，莫非是最后最深的爱？你怎么被出卖，还在拴着线，他什么在